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介绍长哥出嚟之前呢，有一个嘅活动介绍俾大家。咁书展之后呢，其实呢个活动都系㗎啦，第十八届㗎喇喎，原来都系每年都系紧接住啦。第十八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就会喺7月29号至到8月2号啦，星期五至星期二，一年呢就五日啦。每朝呢就系10点钟至夜晚嘅9点钟呢，咁除咗星期二号晚早少少做一个钟头收之外呢，咁呢段时间都会有呢一个呢就系电玩节。咁喺会展呢，呢个嘅湾仔会展科温头三日咧，科三咧仲有呢一个叫做创天综合同人祭添啊！咁我哋嘅新城资讯台系今年嘅指定电台啦。今年咧除有 Google Play， 仲有呢个怪物弹珠盛大嘅参展之外咧，仲有呢个全民电竞派对 VR 嘅体验啊，仲有日本嘅声优表演添。中意动漫、中意 figure、中意 cosplay 同埋电子游戏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咁嗱呢个部分嚟紧咧，我谂如果讲心灵嘅话咧，中意心灵嘅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长哥周少祥，早晨， 早晨，长哥。 早晨，早晨， 早晨啊，长哥， 今日带咗啲嘉宾嚟喎， 系啊，你想介绍佢出嚟先？ 未介绍之前咧，我睇到一段新闻啊，嗱，今朝嘅日报咧就系话德国嘅枪手咧就怀疑因为精神病问题杀人啊，咁你系讲慕尼黑大型购物中心嗰一单啦，真系好惨吓。而家咧即系其实呢几日咧，隔日隔日就有啲咁样样吓。就亂槍掃射啊，一間又整個炸彈啊，咁樣樣。其實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咧？ 係咪大家都好多心病未處理 嘅 話？ 醫一醫，就算你講德國咧，其實今朝我見到報道都仍有另一單咧，即係襲擊嘅事件， 又 係 咯， 有人傷人亡。咁所以呢一個其實首先你講呢一位槍手咧，其實當地傳媒都報道咧，佢即係出事，即係呢個嘅即係殺人之前啊，佢將自己嗰個嘅 WhatsApp 嗰個頭像咧，就變咗做咧就係4年之前啊，有一位咧又係槍手，殺咗好多好多。 系嘛嗰度 系啦，挪威嘅嗰个枪手 系啦， 造成好多人死亡嘅一个案件，嗰个主角啦吓，佢将个头像换咗做佢，咁所以佢系有即系好多嘅当地传媒或者警方都估计佢系有动机啦，有计划啦，同埋有意图系即系做呢一个嘅杀人嘅事件啊。 美国咧而家成日都有人无啦啦就喺度攞啲枪去乱用数吓，冲入去大学校园啦，或者系周围都系咁嘅样，系咯好多年。究竟知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咧？啲人点解会咁嘅咧？ 最近美國就主要係黑人啦，同埋嗰個即係白人或者個嘅警察嗰個嘅衝突咧就好嚴重啦。黑人就即係埋伏啲即係警察啊，因為佢覺得啲警察就唔公平對待佢哋。咁但係都係一啲襲擊嘅事件，所以長哥講得啱。究竟發生咩事咧？究竟嗰個源頭係嚟自邊度咧？長哥你覺得？ 嗱，我哋香港咧就話即係我哋太平好多啦，我哋又冇乜槍支啦。 因為台灣都好多，頭先我哋第一個鐘劉遠芬都講，即係好多人可能係台灣嗰度有啲即係用刀襲擊人嘅。咁日本又有好多呢啲， 系咯系咯，即系而家我哋个世界就系大家压力好大咯。佢做个实验咧，就系话将老鼠啊，你想象下有一百只老鼠，咁咧就搵一个房困住佢啦，然后咧就将个房缩成一半， 哇， 就缩成一半，本来咧400尺变300尺、200尺、100尺，然后咧就缩成50尺嘅房。一百只老鼠喺50尺嘅房咧吓，就癫咗咯，过几日就癫晒。就係你咬我，咬你啊！有時自己咬得自己仲尾啊，乜都有咯。而家我哋就係咁啦，我哋不但只係即係逼得好犀利，同埋生活逼人咯。大家樣嘢都要鬥搶啊，鬥咩？咁前幾日阿長嫂就話佢睇小巴兩條線都要爭客，無啦啦咁樣個司機好暴躁咁樣，即係點解我哋搞到要乜嘢都要爭，唔爭就生存唔到啊咁啊，咁啊同埋宗教問題啦、移民問題啦，而家係政治好多又搞獨立啊咁啊，就嚟殺到埋香港咯，即係而家係時候，我覺得大家喺心靈嗰度做嘢咯，啲問題喺心靈嗰度解決。 因為大環境其實我哋改變唔到啊，咁所以唯有喺我哋嘅心靈嗰度着手咯。你話即係嗰個空間嘅問題。好似一家人如果住喺即系四口子咁，可能住喺一个真系200-300尺嘅地方里面，咁争电视又可以打交啦，即系做出好多嘢啦。所以大家真系要即系关注自己嘅内心。 但系我另一个感觉就系以往个空间细咧，但系即系我屋企人咁先算啦。大家又好似会多啲倾偈。 系咯，以前啊，一家七口一张床啊，一间房 系啊系啊， 都系咁，都系咁。但系有时空间大咗嘅时候，我有啲觉得空虚啊，大家又唔系好见到面啊，见到面又好似。 瞓咗觉啦，已经翻到屋企嘅时候，已经瞓晒觉。嗰另一样嘢嚟，咁但系我都认同阿长君头先讲嗰个实验嘅，即系个老鼠嘅实验啦。个空间压迫嘅时候咧，会令你出现好多问题。咁好多问题咧，真系阿长哥讲得啱，嚟自系心噶，即系个心。 冇处透气啊嘛。 上个礼拜长哥讲佢本新书咧，就是、心病啊，心医啊 ，DIY 自己咧去处理自己个心啦。咁咁有时咧，我哋处理唔到嘅话咧，都要揾啲朋友帮下手噶嘛。 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就介绍一位朋友嚟吓。咁咧，其实咧十几年前咧，我就识佢噶啦。咁嗰阵时咧，就江湖传闻咧，佢好犀利啦，即系佢简直系我哋心目中嘅即系一个传说中嘅高人啦吓。咁啊，用好啲方法咧，就帮咗好多人吓。咁啊，有人话佢啲系按摩咯，但系按摩会咁犀利嘅吓。咁咁咧，甚至阿长嫂咧都话，久唔久见阿长哥有时好紧张啊，或者系好猛啊。佢话你揾下 Sanna 啦，揾下佢啦，咁样样佢帮到你噶。咁我话按摩啊，按摩啊，咁吓，咁就结果咧就拖下拖下就冇啦。就最近咧就好奇怪，好多啲朋友咧都帮衬咗佢咯，叫做光顾啦吓。佢帮人哋去做嘅时候做得好好、啊。咁、我覺得好神奇囉。咁又咁啱呢，阿長嫂又再提啦，同埋我身邊有另外一位拍檔呢，就話你要搵佢啦，你呢幾排呢就好緊張啦。 你 OK 嘛，長哥好似最近比較煩躁喎、 咁又叫我搵佢，結果就好神奇囉。咁所以今日呢就請埋佢嚟同大家介紹下啦。 原來長哥都要有人幫嘅一日。 梗係啦，梗係啦。 我哋每個人都有需要有人幫。 我成日都 話呢， 眼科醫生高手我識幾位啦，佢都唔可以自己同自己做眼科手術㗎嘛。 长哥揾呢位朋友上嚟倾偈嘅咧，就系一位灵性嘅治疗师嚟嘅，叫做咧就系蔡燕珊珊啊，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大家好。 长哥头先有冇夸张到？佢有时耐唔耐都夸张下。 有夸张少少嘅，但系亦都有好实在嘅部分嘅。 咁但系长哥头先佢多次提到就按摩啊、按压啊，咁究竟其实 或者灵性治疗到底即系点样嘅咧？嗬， 啊，头先你哋讲得好好啊，就系嗰个即系嗰个空间咧，就越嚟越细啦，越逼越细啦，咁即系嗰个老鼠嘅实验啦，系咪？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心灵咧都系有呢个部分嘅、心灵嘅空间咧，有冇谂过？其实你越嚟越细，细到咧，你其实可以即系啊，越逼越细嘅咧。 咁系咩原因导致到我对心灵嘅空间越逼越细啊？ 咁其实咧，我哋有好多嘅，譬如我哋有好多时唔敢讲嘢啦，系咪？我哋由细到大，譬如俾人压迫，我哋翻学已经话老师会点讲啊？老师就会话啊，唔准讲。你有错啦！我细个嗰时系咁样样成长嗰时啊，老师俾老师话你有错啦，你又唔啱啊！我试过有一次咧，俾老师啊，你起身，跟住话个老师唔知发紧啲咩脾气，佢就话唔使讲啦，你好似其他同学都系唔识噶啦咁。 哦， 咁 都未问，都未答， 系咪啊？咁呢个部分咧，让我自己嘅心灵咧就即刻缩细咗。 系 咁呢部分一路缩细咧，我哋遇到好多事情咧，咁其实个印象就喺里边啊。咁就好似哇，即刻好多嘢咧就变成好细，然后遇到一啲挫折嘅时候咧，又将嗰个空间咧，我哋心灵里边嗰个空间咧缩细咗，唔敢出声。越嚟越收埋，我以前嘅我系唔敢出声 嘅。哦，系，我其实突然间咧又系醒起今朝报章咧，即系头先阿 Danny 我哋都系用呢份报章就系讲低动机嘅青年啦，因为好多即系挫败嘅经历我哋累积啊嘛，咁我哋唔敢讲出嚟，但其实都会有一啲嘅表现出现咗噶嘛，可能系你遇到任何事你都问点解啊，或者你根本无心向上，甚至乎有啲人会突然之间嘭一声晕低嘅，即系可能就系心灵上面压力个空间唔够啦，越缩越细啦。 系啦，呢就系我哋今朝或者报章所讲一个嘅名词叫低动机青年啊！呢啲人佢哋翻学校嘅时候，佢可以真系冇乜意欲求学， 但打工族都可以有嘅，三十岁以上都有。 唔系净系先读书噶，佢翻工又翻到公司可以直瞓着唔做嘢，或者 但未必系佢懒嘅。 系啊，佢只系提唔起劲啊！ 佢个空间心内心个空间咧越缩越细，因为我哋俾人 say 咗太多嘅 no 啦。 系冇错吓， 咁我哋由细到大咧就啊 太多嘅否定啦。 吓，其实一个人嘅本性嚟噶嘛，细路仔问最要问吓。点解啊？系咪啊？吓，好多时候啊，点解啊？但系我哋大人咧，就算你而家周围见而家家长都话唔好问啦、 做啦，次次都将佢问点解呢个过程都系否定咗佢，唔俾佢问点解，佢久而久之佢话，唉唔问啊，点解？佢都唔会答我噶啦，我问嚟做乜啫？唉，算啦咁。 咁我哋嘅心灵空间咧就越缩越细，但系咧嗰件事件嘅重复性咧不停不断咁不断咁发生嘅，冇留意到咧，有时有啲事咧，其实我哋都系重复紧一啲。我哋成日都会重复嘅挫折、挫败咁嘅。呢件事发生，哦，我好似用头脑去解决咗啦。咁但系冇几耐咧，佢又发生。咁一发生咗之后，其实嗰个事件发生咧，系会扩大嘅。咁个令我哋里边咧又觉得，更加缩细咗，更加 no 咗自己啊。咁个空间咧就会越嚟越细啦。咁个挫败感或挫折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呢个延伸喺咩嘢咧？我哋心灵空间缩细咗时候咧，延伸喺我哋嘅工作啦，即系我哋事业啦，我哋嘅感情啦、关系啦。咁呢个好。制造咗好多嘅问题出嚟咯。 哦，咁所以灵性治疗系咪就系帮我哋处理呢啲问题，令到我心灵空间放翻大啊？定系点噶？ 嗱，你听我下呢一段咧，我就收到有一位山泥嘅案主咧，佢就话俾我听，佢话今次系我第一次接受山泥为我做疗愈啦。佢咧带我由爸爸嘅问题去睇到妈咪嘅问题，再翻去爸爸嘅问题，跟住咧妈咪嘅问题俾我睇到好多以前我埋藏喺心里边唔肯面对嘅问题咯，好似一个洋葱咁样，一块一块咁打开。当我知道自己原来接受唔到爸爸死咗咧，但系睇到爸爸嘅灵魂嘅选择。嗰一刻嘅接受呢，我见到光明，嗰种感动好难去形容。每打开一瓣呢，我睇嘅嘢就开始越嚟越清晰。啱啱开始嘅时候只係睇到长角落同埋个露台。跟住我见到远山，见到云海，嗰种感觉好奇妙啊。当我开始去感受妈咪嘅爱嘅时候呢，我真係感受到妈咪俾我嘅爱原来好深好深。咁咧嗰阵时咧，我一阵阵感觉到充满咗爱，充满咗感恩喜悦。今次好深刻啊！就但系唔知道点解有份部分画面已经唔记得咗啦。我只系记得嗰阵时嘅感觉咯。多谢山娜陪我去经历我嘅光明同埋黑暗。I love you。第二日开车嘅时候，发现咧，我由车嘅玻璃向前望咧，视线都开阔咗。 山娜呢个系咩案件咧？一长哥就讲咗嗰个即系被疗愈嘅朋友佢嗰个回应啦，或者佢之后个感觉啦。其实呢件事系点样？ 呢件事啊， 太耐唔记得咗。 最近其实我系啦，做疗愈嘅时候咧，我系会引导嗰个案主啦。咁我通常就系比较直觉力强嘅人嚟嘅。咁我就会睇，我会问你有啲咩问题啊？咁佢会讲一大堆嘢，譬如佢嘅情绪啦，佢会觉得好唔舒服啊，好多事件发生啊，因为譬如喺学校嗰方面，对啲老师啊，其他嗰啲有啲咩问题，因为佢自己系老师嚟嘅，咁但系。咁我就好少睇呢一个佢发生嘅事件嘅，咁我就好单刀直入，咁我就问佢：喂，我觉得你同爸爸有啲问题吓， 你觉得嘅啫。 我通常会用觉得嘅，咁其实就已经系里边已经系嗰件事噶啦，咁我就会即系会觉得咧，令到佢会觉得 舒服啲， 佢舒服啲，佢会讲出嚟吓。如果我话我认为你咁就好难嘅，咁我觉得你系咁就会对方咧就好舒服咁啊，系啊，同爸爸系点点，佢会讲咗佢好仔细嘅部分出嚟，咁我话呢个案主咧，佢爸爸已经走咗噶啦，咁我就会话如果你同爸爸系嘅，你眯埋眼，深呼吸，放松晒自己，你第一个印象见到爸爸系嘅咁感觉系点嘅咧？咁佢就会好仔细咁会讲，咁我当中会引一步。步引到佢，你而家爸爸嘅情绪系乜嘢？你有啲咩情绪？你有啲乜嘢未同爸爸去 未 完全处理吓？咁嘅部分，譬如有啲内疚啊，通常有啲乜嘢咧？ 遗憾、 愤怒嘅 都未到嘅，遗憾、愤怒系一啲深好深层嘅嘢，通常系有啲要求嘅。我哋对父母咧系都会有要求嘅部分嘅，咁呢个要求嘅部分咧，或者要佢爱自己啊，或者有偏心嘅部分咧，系未处理好嘅时候咧，呢个部分咧就会系其实系啲情绪 压抑住喺我哋身体嘅，这个咧好多时喺我哋嘅工作啊，或者系家庭关系嗰度咧，就会呈现咗出嚟嘅，会引申到对爸爸嘅要求，可能对伴侣嘅要求 吓， 咁有啲会投射喺对仔女嘅要求嘅，咁通常呢种要被爱啊、被关顾嗰、那个。嗰、那个感受系我哋通常都有嘅，因为人性啊嘛，有需要啊嘛，呢、這个有需要嘅部分未被满足啊嘛，咁通常有啲事件发生咗，咁我哋都以为一啲唔好嘅事件嚟嘅，咁但系一路引导啊，睇到其实系小事嚟嘅，其实系背后自己嗰份要求未被满足，咁佢好多时咧，我就会引导，譬如你呢个咧，我就谂到翻佢睇翻佢爸爸细个嗰时有几锡佢啊，佢啲画面。自己会出嚟噶，就算系自己唔记得嘅时候咧，佢有啲画面会出嚟。啊，爸爸几多岁？譬如几多岁带佢去玩、哦？咁就算可以引导咧，好神奇咧，可以引导佢突然间去见翻佢小时候咧，一两岁咧，或者佢出世嘅时候咧，哇！爸爸嗰个几锡佢，几欢迎佢嚟到呢个世界嘅画面，佢都可以感受到 嘅。会喊如果我望到呢啲真系会。 喊噶，孙孙又喊晒噶，通常我要踩侧巾咧，准备成包嘅纸巾喺度噶。 系，不如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阵先，一翻嚟咧，继续咧就听阿 Sanna 讲呢一个嘅案件，嗰、那个案主之后点样可以释怀翻咧，将佢心入边个结解开咧吓。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在直播室继续有呢位嘉宾咧，就系灵性嘅治疗师，佢系 Sanna 喺度嘅。头先 Sanna 开始佢分享佢其中一个处理过嘅最近处理过嘅一个个案啦， 系 咁讲到其实呢位嘅即系被治疗嘅人咧、其实佢嗰个爸爸咧系离开咗嘅，咁啊透过个治疗嘅过程当中咧，就揾翻一啲以往细个咧就同即系细个嘅时候同爸爸相处嘅一啲嘅画面同片段啦。 系 之后呢一个被即系治疗嘅人，佢嗰阵时系点样？咁喊晒啊！ 哇，好喊晒，好多眼泪啊，用咗好多嘅纸巾啦，咁即系见到佢，即系原来爸爸咁爱佢嘅，咁佢就好感动，好感动，感动到啊！咁佢其实呢个延伸到系咩？佢嘅事业有啲棘住嘅，爸爸走咗，留低一个好有使命感嘅工作俾佢做，咁佢咧系成日都唔敢坐爸爸个位啊，吓、咁佢就棘住棘住，我唔得嘅，我唔得嘅，咁。到佢睇到呢份爱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好有呢个动力咧，去坐呢个位啦。咁佢以前咧，明明爸爸会有个写字楼，有间房喺度俾佢，佢就系唔想坐爸爸个位吓，咁佢就揾其他写字楼啊，其他嘅地方去坐。咁后嚟解开咗、解释咗之后，慢慢都系一步一步啦。咁咧就去坐翻爸爸嘅位。咁佢就话：你我因为我开头嘅时候话。佢唔想坐，我唔点都唔肯坐爸爸个位啊！咁、完咗之后咧，咁我话你揀一个位，最咩系最适合嘅位咧？咁佢就自己喺里边揾咯，揾下呢个位啱唔啱啊？好似都唔啱，咁我有少少唔系几啱嘅呢个嘅高层嘅位，咁我话都唔啱，咁好似喂系咪有个位啱你啊？佢揾系啊，三楼有个位，咁嗰就系爸爸间房啦。爸爸嗰张写字台啦，佢坐落去咧就会好舒服啦。咁佢就好愿意就坐喺爸爸个位，愿意就喺接手爸爸嘅工作，愿意行出佢嘅使命。 点解佢无啦啦会觉得阿爸张嗰个位嗰张凳系啱佢坐嘅咧？吓，本身佢都唔系咁谂噶。 本身其实系 佢系抗拒噶嘛。 佢系抗拒啊，但系佢抗拒就 解开咗啦。 佢解开咗个结啦嘛。 但点解谂谂下，突然间自己就会觉得系翻嗰度啱佢啦？ 佢我哋其实得意嘅，我哋有个能量，我哋成日都讲紧嘅能量。咁、当我哋有个抗拒咧，嗰其实有份能量咧，我点都唔俾自己坐嘅，将嗰个结一解开咗个能量，好似释放咗嘅时候咧，其实佢我哋每个人生嚟到呢个世界咧，有自己嘅使命嘅，佢自己知道，但系佢仍然都有呢个抗拒感，唔俾自己行出呢个使命嘅。咁、但系呢个抗拒感消融咗啦，冇咗消失咗之后咧，佢就好想啊，佢自己。个使命出翻嚟，自己想要做嗰部分咧出翻嚟，那个爱嘅动力啊， 啊、我哋有被爱嘅动力咧，系让我哋系想去做呢样嘢嘅。 嗯、 啊，如果我哋有啲嘢未满足心里边，即系嗰、那个灵魂嗰个空间、心灵个空间唔够广阔啦，被未满足嘅时候，其实我哋成日爱系一个最大嘅最大嘅疗愈啊嘛。咁、嗯、我哋成日都听到呢一个部分，但系原来源自于我哋原生家庭父母俾我哋嘅爱咧，系最大嘅动力，系最需要嘅。吓、嗯，然后我哋每个人出世嚟到呢个世界上，第一个接触到嘅系乜嘢呢？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啦，系、嗯、啦，就系、是、爸爸妈妈。如果我哋知道爸爸妈妈有几爱我哋嘅时候咧，嗰份满足感咧，就可以真系哦，有动力啦，有呢、这个、嗯、有呢个能力啊。自己嘅其实自己有个能力噶， 系。但系Sana头先你讲嘅过程咧，我感觉有啲觉得似系即系譬如心理专家啦，我哋可能有啲意见，唔、嗯、好我哋揾心理专家。咁、嗯、其实心理治疗或者同即系呢个灵性治疗，其实两者之间嘅分别喺边噶？ 心理专家咧就系好多时系透过讲、 嗯， 让你去了解佢哋喺问答啊，然后让你嘅头脑上好清晰去知道啊系咁啊系咁， 即系理性 的、啊、理性上、嗯、理性上我哋知啦，去啊，但系未入到心嗰部分。好多时个转化呢是我哋自己去发现呢个动力，自己去里面发觉呢份嘅爱。 嗯， 因为用理性呢是冇呢个感受。 是。 喺我往往嘅个案呢，佢哋系眯埋眼，佢所有嘅嘢呢，佢哋睇到个情景啊，佢哋系感受到㗎、 嗯、 感受感觉嗰份爱啊。嗰份爱我会话俾你听，我好爱你。是不是很抽象？ 嗯，是。你可以是这样讲的，我感受不到。 是啦。很抽象。但是然后他，但是他感觉个画面，感觉那份即是接触啊，同爸爸那份、 嗯、 真的很欢迎他。这才是个感觉来的嘛。感觉你说用说话是感受唔到嘅，但系佢哋往往咧，佢哋喺成个过程之中，佢哋系眯埋眼去感受嗰个过程嘅。佢、 嗯、 喺心里边咧，成个系感觉真系好活形活现咧。我喺旁边咧、嗯，我只系感受到佢好有被爱嘅感觉啫。 似唔似催眠嘅其实？ 有些少类似催眠，我哋催眠入咗个 alpha 波嗰个状态，催眠就好似入咗个 alpha 波， 嗯嗯、 但系呢个案主咧系仍然好 清醒嘅， 嗰阵我系好理性地对答嘅，吓咁俾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嘅感受喺我咁多次嘅朋友嘅个案之中，嗯、我觉得佢系。好清醒咯，比催眠还要清醒。 所以即系灵性治疗，其实系喺清醒嘅状况之下，令到佢第一身佢可以感受翻佢原本可能即系有啲嘢佢缺乏咗或者忽略咗嘅。同心理治疗就唔同啦、嗯，心理治疗系个心理治疗师或一个专家话俾你听。用第三身话俾你听，咁可能个感觉都好唔同嘅。 好唔同噶，呢个系一个理性嘅理解，呢个系一个感受性嘅接触咯。 吓、 嗯啊，即系我哋要接触嘅人与人，我话好爱你，你都要人哋被拥抱噶嘛？ 都讲住唔得噶。好呢要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一下呢一个嘅交通同埋天气先。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同阿Sana再倾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Figure cosplay 电子游戏的朋友要留意啦！ 每日健康一小时。 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今日周兆祥祥哥揾嚟嘅嘉宾咧，就系灵性嘅治疗师，就系蔡延山，就系Sana喺度嘅祥哥。 嗯，系啊，系啊，嗱，咁咧我就请咗一位阿Sana以前嘅案主啦，Sana帮咗佢，咁就请佢同我哋倾下。喂，早晨，早晨， 早晨咧。 早晨， 早晨，早晨啊，朱博士， 早晨，哇，早晨， 阿Sana只佢系边位啊 ？Tony， 阿 Tony， 多谢啊 Tony， 好啦， 诶，你好， 你好， 好啦，阿 Tony 啊，你讲下阿Sana就帮咗你做乜啦，好唔好啊？ 好啊，其实呢，本来认识Sana呢，也就是几个月以前，当时呢，我自己刚好有些状况，因为我的家人呢。就是得了癌症，然后我自己工作上面有些瓶颈啊，那么就工作的压力啊，还有一些亲人的挂念呢，我的身体呢有点就是不舒服。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绿叶林呢，就是组织了一个新营，然后在新营上面我就认识了Sana哈。 嗯，啱啱当时咧就系即系Tony 咧，佢嘅家人有癌症，自己工作上有瓶颈啦，即系有啲工作压力，身体唔舒服，所以透过一次嘅活动里面咧，就认识咗阿Sana啦。那然后他怎么样去帮助你咧？点样帮助你咧？ 我记得我当时呢，我自己的情绪是蛮低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就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突然情绪很低之后呢，我自己呢觉得还生活的也变得很迷茫。那么我就也知道这种情况呢，就不可以再持续呢，我也找不到出口。 嗯。 那么在这个新营上面呢，因为我们就参加新营的人呢是很蛮多的，有十几个人，然后就商量呢用各种方法呢，就对我们这个新营的一些营友呢就进行一些治疗。我呢也在旁边看。也还有就感到这个三娜呢，其实是他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蛮感性，就蛮直接的能够就是看到一些病因哈、啊，我就觉得一下子就好像就开启了我的一个就是生命的另外一扇门一样的，就让我能够感到哎，其实我的很多的就是状况呢是我以前自己的一些原因造成的。一个这个就三娜就曾经讲过说呢，就是很多的疾病都是以前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有些经历的或者有意的或者是不经历的一些伤痕造成的一些经历的结果。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回到过去，把当时的一些情况，把当时的一些伤痕复成之后呢，那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也就都可以改善。那么就通过一些这样的一些观念呢，就会让我觉得哎，他突然就好像就给我一种蛮新的一种观念，就知道跟我们现在的医学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嗯， 就 当 你 的 情况，我就觉得 哎， 都有很多的改善哈。 嗯，头先咧，即系阿Tony讲啦，佢当时真系喺好迷茫，亦都觉得好好急啊嘅一个情况之下，咁就揾咗阿Sana同佢去到倾啦。咁其实Sana咧都系讲，即系喺个生命嘅过程当中，可能好多系一啲经意或者系不经意嘅一啲嘅伤害造成佢，即系有呢啲嘅原因出现咗嘅。咁就同佢可能即系透过一个嘅治疗，翻去过去处理呢一啲嘅问题啦，咁样。 Sana当时系点样处理嘅你？ 当时咧，我就系、是都系揾翻佢嘅因、因为佢自己嘅事业咧，都系系啊，都去到嗰个瓶颈嘅时候，冲唔出嘅时候，咁佢亦都好担心屋企人嗰个癌症系点样样。咁我觉得，即系佢其实佢不断咁喺佢嘅实人生之中咧，我睇到佢咧就系、是、不断咁重复翻佢个有嘅模式。佢都好多时咧，做得好好嘅时候咧，佢都会去到一个瓶颈嘅状态。咁呢个嘅重复嘅过程唔系一次。咁其实会喺细个嘅时候咧，佢有啲问题咧，令到佢冇咗一个信心啊。佢个信心系即系去到做得好好啊，佢就会收缩嘅。咁所以咧，咁如果当我哋冇咗呢个信心嘅时候咧，我哋遇到呢个问题咧，我哋其实就系好难去处理到任何嘅事件啊。咁、我睇翻，你细个去揾翻你细个系有啲咩原因咧？我Tony 嘅 case 我已经觉得唔系好清楚啦，因为做咗个案好多，咁佢就好似细个有些少被压抑嘅。嘅感觉，咁我帮佢处理翻嗰个其实唔系好大嘅问题嘅啫、当时并唔系一个大问题。 佢点样处理嘅？因为佢即系你知啦，由细个经历累积到长大，其实一段好长亦都好远之前嘅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系透过倾偈啊，定还是系即系回忆嘅探索，定点样去帮佢？ 呢个系我一个个人咧，我有一个直觉嘅。咁我话你好快咧就要切入嗰个核心问题啦。咁我话你细个系咪会有某啲？事情发生让你会有类似的经历，咁我通常都系会好快咁 做一个引导， 有一个引导，咁佢哋会好快就记得系啊，我细个有啲咩问题，咁佢又讲，佢话咁当时咧我就会如果嗱，我记得啊 Tony 嚟讲咧，佢当时个头脑都比较活跃嘅，咁、我就会喺度，即系我会不断咁用概念啦，因为喺佢嘅个案嚟讲，我用个概念，咁一路讲，用好引申唔同好多嘅概念，佢就写啊，原来真系会有呢个问题嘅，咁咧，咁因为我哋喺深医营啊，喺深医营当中咧，第二日咧，佢自己好早起身嘅时候咧，跟住我见面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Sana， 我谂通咗啦。你琴日讲嘅嘢啱㗎，原来真係会咁喎。佢就係收集呢啲资料。 佢就係不断咁收集啲资料，佢就諗通咗，諗、通咗之后呢，因为喺一个心医型，咁我係做其他型友嗰时候呢，因为都唔係处理佢一个个案啦，喺、做其他型友嗰时候呢，佢就会喺其他型友嘅嗰、那个个个案其他嘅人嘅问题呢，佢都好得意㗎，我哋会自己呢去对应返睇返啊呢部分我有嘅，原来佢嘅问题我有嘅，哦我都有呢个问题喎，佢就会喺度自己呢喺里面处理，佢会自己呢走返每一个方法，我讲啲咩问题呢，讲解緊其他团仍有嘅时候呢，佢会用返同样嘅嘢去解返自己。咁、就呢个有一个团体嘅疗愈囉。 听下 Tony 讲啦 ,Tony 嗰时你觉得点㗎、 好啊。 就是我当时呢，就是我觉得，然后就这个占了本身的一些方法呢，就让我觉得，然后就突然在我生命中开了一个窗户一样，我突然就有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启发，让我自己的可以去改变。那么我就慢慢的，就是一路以来呢，就慢慢改变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改变我的一些内心的习惯，改变一些饮食的习惯之后呢，哎，我就觉得慢慢的情绪就都可以走出来了，这样的啊。 就是透过阿 Sena 啦，同阿 Tony 分享完之后呢，就好似开咗扇窗咁啊，俾咗佢好多嘅启发启示，令到佢呢亦都係透过呢启发启示，佢知道点样去改变自己嘅一啲嘅内心嘅想法同埋一个嘅习惯囉。係咪我都想问阿 Tony 係即因为你未接触阿 Sena 之前呢，可能有好多事情抑压喺你嘅心里面，你唔识得去探求返佢嘅根源囉，但係喺佢嘅讲解之下，你就慢慢知道喔、可以点样去寻根究底啦。 是啊，是的啊，就因为我个人呢，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愿意去跟分享我内心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就是有时候很多以前呢，就是在心中呢，就是积累很多以前的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就是通过这种这样的就是一些方法之后呢，我可以慢慢就找到一个出口，可以去排解我心中的一些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啊，一些能量这样的啊。 咁我想问阿 Sena， 其实系咪就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呢，我哋习惯太过去逃避，甚至乎我哋忽略咗事情发生，我哋冇去当下就处理，所以我哋慢慢堆积，就会导致到我哋即系可能喺个灵性上面或者心灵上面有啲嘅问题出现啊。 系嘅，香港人咧系真系好多事系习惯逃避，唔系就算系Tony 呢个个案啦，我喺其他譬如长哥同阿长哥合办嘅一啲嘅四十人啊嘅工作坊里边啦，咁我哋透过一啲小嘅游戏啦，咁就去睇到咧，原来香港人咧99%咧。95%啊，超过都系逃避嘅。喺一啲一啲好少嘅游戏度咧，我哋揾你睇我哋嘅潜意识，我哋肯几同个潜意识有几去睇咧，有几愿意去知道咧。咁透过呢个游戏之中咧，原来大部分人都系眯埋眼，都唔系即系40个之后，我都揾唔知揾唔揾到一个系打开眼睛去望住自己嘅潜意识，系能够同自己去。睇自己嘅潜意识，我哋潜意识嘅部分往往就系我哋创伤收埋咗好多创伤嘅部分啊嘛，咁就系香港人真系唔愿意睇， 系或者好似 Tony 头先都分享咯，佢唔愿意同人讲嘅，直头系收收埋埋嘅咁样，直接遇上 Sena 啦，咁佢就去睇，佢就去讲咁样咯。 Tony 啊，我知道你赶住去开会啊，讲多一句啊，后来做完咗呢一次之后，系咪真系你帮到你好多？ 释放咗咧， 释放咗吓。 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上海各位就找了一个出口呢，然后就慢慢的就自己可以去改善。当然就是另外呢，我也就读了杜博士的一些书啊，还通过一些师生啊，通过一些其他方法去改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就给我开了一个窗口，让我知道就怎么去改善，怎么去走这样的啊。 好，唔该晒 Tony 嘅分享，希望你跟住落嚟都系开开心心啊！好 ，thank you。因为Tony 头先都讲，即系透过 Sena 啦，同佢开咗一扇窗户，咁然之后咧，佢同人倾啦，甚至乎佢会睇书啦，睇一啲嘅书嘅时候，慢慢去启发佢做多啲嘅思考，咁佢就依家嘅情况，我相信佢会越嚟越好啊。 我哋仲请咗另外一位 见证人系嘛？ 见证人， 见证人， 喂，宝贝，喂，早晨，早晨，佢叫宝贝啊， 喂，早晨啊， 听下你嘅故事啊， 你嘅故事系点噶又？ 我嘅故事啊，系如果系真系讲咧，就要由4岁开始讲。 你快啲，我哋时间唔系好够。 OK， 明白。其实就系因为我4岁嘅时候撞过只眼，右边嘅眼角。 咁之後呢一路呢就都唔知啦，一路成長啦，咁到喺2009年嘅時候呢，就覺得自己右邊個膊頭呢越嚟越細越嚟越縮，同左邊呢個分別係好大，咁呢就連第一手喺後面都遞唔到，遞高手都遞唔到，咁就睇過醫生啦，醫生幫我做過治療，但係都唔得，咁喺一個好有好偶然好嘅機會之下就識咗 Sanna。咁之後同佢講，咁佢約我就時間就上去佢個治療嘅地方嗰度啦，咁啊同我傾偈啦，問我一啲嘢啦。咁但係好奇怪喎，佢問我嘅嘢，咁我講咗啦，話我係右邊，即係我純粹係諗住佢幫我矯正我右邊嘅膊頭嘅痛啦。咁但係佢又唔係做我做右邊嘅，佢咧就一路係咁注視我，跟住就喺我個肚嗰度摸。咁佢就問咗我個好奇怪嘅問題。佢有冇試過肥過啊？咁我話冇喎，我其實我最肥都係116磅嘅喎，而家仲瘦咗添咁。咁但係佢又好凝重咁啊，有問我：佢你真係冇肥過咁喎？我真係冇咧咁。咁佢話咁一路摸。咁我就諗下啦，點解佢問我呢個問題問兩三次，仲要個樣咁凝重咧？咁我就突然間醒起，我啊，我記得我喺七幾年嗰陣時咧，我割過盲腸咁。佢就哦咁样，之后咧佢就一路帮我都系摸住我右边个肚，咁我盲坐喺左摸住我左边，因为盲坐喺右边噶嘛，咁但佢都系摸住左边个肚，咁跟住咧佢就做喺度好又好聚精会神咁帮我去揿个肚，用佢用两只手，即系用佢两只手 按 嘅， 系啦，按落去 嘅，按落去，但系我望到佢好松茸嘅。完全是不覺得他是有用力的，但是我感覺到是去到我的底，跟住他跟我一路即是都10年的事了，所以我都不是很記得當時他跟我講啲乜嘢，總之他叫我做乜我就照做，咁做完之後呢，咁之後他就嗌我慢慢呼氣慢慢呼氣，咁他就放返啲手指上，但是他因為我覺得他就在我表面嘅嘛，但是原來他放返啲手指上嚟呢是放咗成分鐘有多的，先至慢慢將個手指冚唪全部放翻曬上嚟，咁放完之後，咁跟住佢又同我做因為點解我會咁心急去揾佢呢，因為我除咗右邊個膊頭不斷覺得自己係細過左邊之外咧，我連右邊所有嘅嘢咧都跌曬嘅。例如啲乜嘢咧？例如就係我眼眉耷啦，我眼角向下嘴角向下啦， 淨 係 左邊啊？ 都 右邊， 係右邊， 淨係右邊啊？ 右邊啊，係啊。因为我左边查唇膏一查个嘴型就个角就出嚟啦，右边查亦都查唔到，咁跟住咧，仲有奇怪就系、是、乳头咧都系低咗嘅，所以我成个右边都系低咗嘅。咁其实就追溯翻我2007年咧系长短脚，发觉自己我左脚长，我右脚好多。点解我会发觉到咧？因为我行路我会扑啊，成日都扑啊，咁我就去做咗个鞋垫，咁啊托翻高。咁但系好奇怪啊，托咗之后咧。咁冇一段時間去矯形師度再 check 咯，又係一仲長，即係長短仲更加犀利喎，又再托高，咁我就心諗，哇！如果又咁托冇理由噶，咁其實我冇事噶喎，我覺得我自己，但係我就覺得我個盤骨開始好攰，好唔舒服啦，因為基本上佢係咁托住我咧，咁我靠嗰個鞋墊嚟行啊嘛，咁佢呢度唔講啦，就咁就到10年嗰度就係揾翻阿 Sanna 啦，幫我做啊，咁我就係話。我感觉我成个右边都跌晒落嚟啊，嘴角、乳房、乳头、脚咁样，咁跟住佢就同我做完晒之后，就做完个肚，跟住同我做个头，个头咧直情冧，我个头好冧嘅，就算苏花而家做完咧，个头都系比一般人冧嘅，但系而家已经系比我未做之前硬咗成80% 嘅啦。我先生成日都话我，点解你个头好似摸落好似冚唪都系肉咁嘅，冇骨都摸唔到啊！啊！而家摸落去就硬硬地，但系同一般你哋所有朋友比較咧，我都係淋嘅。但系淋得嚟，我自己摸落去，我已經好滿足啦。因為以前摸落係摸到肉，摸到啲肉，摸唔到啲骨咁樣嘅。但係如果摸落去咧，就有骨。咁做完嗰次之後咧，大概做咗個零鐘頭啦，即係由開始傾偈一路到做完曬，我連個牙臼都歪噶嘛。咁啊，真係幫我做埋。咁原來呢個就叫做我嗰次第一次先聽到係叫咩叫腦底骨。原來呢個就叫牢底出嘅治療，咁做完之後咧，咁啊即刻企起身啦。咁阿 Sanna 話：你去照下鏡。其實我未照鏡之前，我自己企起身，我淨感覺我自己高咗三寸，成個人高曬。因為我話俾阿 Sanna 聽啊嘛，我成日咧我發覺我自己寒背， 点解发觉咧？因为我又照镜啦，睇到啦，同埋sorry行街嘅时候咧，见到有啲玻璃嘅反应咧，见到我自己汗背，我就真系同佢讲，诶，伸直咁啊！但系到睇唔到个真之后咧，就跌翻落嚟。咁即系话唔关你自己事，系因为你嘅骨骼有令到你咁样。咁但系我做完之后，佢直情系高过三寸，咁系你去照下镜，当面直情系化咗妆咁样，即系好似搽咗粉底，搽咗又滑啦，又白里透红啦。哦、真的好开心、啊。 我想问返呢嗰个三寸其实是因为你本身话是长短脚㗎嘛、嗯、其实是不是意思是 balance, 是平衡返嘅意思啊 平衡返同埋、okay. 就是感觉自己咁当然唔系我个三寸啦但是感觉自己是。 嗱呢个数字头先我想有啲质疑下。 对啦即系唔系话你差高个三寸即系话。 感觉良好咗。 平衡返啫。嗱呢个位唔 好靓好高咁样啦。咁样即系话即系自己感觉佢可能哇好似真系高咗好多咁样好靓。 嗱宝贝啊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吓因为我哋要去广告啊应该返嚟呢转头继续听阿 Sanna 讲返呢个案件好冇 原来生活好快乐香港商场体验行销大奖2016 天咁热想有透心凉的感觉 Metro 康一小时 时间不是很够 ,Sanna 快点可以讲返头先呢宝贝佢呢个分享啊点解佢会有一个咁怪嘅现象就是左右两边嘅身体都出现各自譬如右边身啦佢耷咗落嚟眼皮又耷咗落嚟啊嘴个角又耷咗落嚟究竟发生咩事㗎啦 佢因为都好耐啦 ,09 年嘅时候。 2010年 因为宝贝系我好早期嘅一个个案咁之后都帮佢做咗好多嘅疗愈嘅。咁就简单啲讲啦咁其实呢我哋儿时嗰时候呢因为有啲阻塞啦有啲嘢塞住咗喺一啲嘅我哋身体嘅一啲嘅部位啦咁佢有啲嘢係我哋讲能量上唔通啦咁佢呢就会让嗰个位置呢係佢一个集结啦我哋话收收埋埋啲嘢喺咗嗰度。咁嗰个能量系收埋嘅时候呢佢会扯晒其他身体嘅嘢一路凝聚嗰度嘅。咁即係我哋一个负能量啊或者一件事件喺嗰度或者一啲好唔开心嘅嘢塞埋咗喺嗰个位置嗰度。咁佢成样上边身呢就扯住晒即係好似一块布啦或者一件冷衫我哋一路掹成件冷衫就好似变咗形人体。 即係打咗个结咁啦件衫吓个角落头打咗个结咁件衫咪向下扯咗落去 呢人体都系嘅人体我哋都有呢个部分。如果我哋用科学即系医学嘅角度就系我哋嘅筋膜收缩咗喺嗰个位置。咁我喺嗰度呢就帮佢解除佢身体嗰个主要嘅结。因为我系即系用一个直觉力呢度系有啲嘢喎。好凝重咁望住佢我总觉得呢度有啲嘢系啲乜嘢我真系唔知喎。咁我就喺嗰度要去解开佢嗰度好大嘅结。咁我一个解开佢好似就即刻好似通咗好似件冷衫咁哇好似嗰样嘢一好似块布呢放开咗通咗所有嘅气呢全部都通畅我哋话气血就唔系血气㗎嘛如果系我中医嘅角度气血咁呢气呢就带动晒你全身都通晒一通晒呢系成个脊椎你成个气呢我哋有一个 term 叫气冲病灶咁个气一通晒嘅时候呢你成个人呢原本驼背呢都可以提升嘅。所以如果系我做以前做脊我有好多唔同嘅疗法呢、這个系我同我宝贝做呢系一个好早期嘅疗法嚟嘅。咁嗰时咁如果我係做脊椎呀我以前会帮人哋最初係帮人哋整脊椎我哋30几节嘅脊椎每一节嘅脊椎一个 mm, 即係有几多咁即係会有成寸几嘅。咁如果我哋嘅盆骨又歪咗咁真係可以高返成个可以企返直嘅。其实係佢可能呢你会见个老人家呢会一路我哋一路缩 㗎。 咁宝贝嚟讲已经超过60岁㗎啦。 哦声音听唔出喎。 但係好神奇的一样嘢系点解系一啲身体嘅毛病但如果透过我哋即系内心当我哋即系舒畅咗或者好似阿通你咁讲搵到个窗口搵到个出路之后就可以连嗰、那个即系一啲身体上面肉身上面嘅问题都可以处理埋。 所以我哋讲心病㗎嘛。所以所有嘢都系我哋里面呢好多嘅有 譬如我讲嘅一个信念系统啦，或者一啲概念上嘅嘢，又或者一啲观念嘅嘢，我一定要咁做嘅。OK， 咁嗰啲咧，譬如我简单啲嘅例子啦，我哋嘅膊头会承担咗好多嘢嘅，有啲人咧膊头会好攰啊，成日都觉得好重啊，好重啊，好多嘢聚住啊，唔得放松嘅，有冇成日都见到呢啲人啊？ 有 好多啦，喺街嗰度见好多啦。咁喺我哋个案啦，我透过你会唔会好多人咧习惯咗，连屋企人都孭晒嘅？我要帮 啲 friend 又孭埋， 哈哈，啲乜嘢都孭晒嗰种咧，咁咧。咁佢个概念佢自己唔知嘅，一讲咗佢，问亦都问佢，你愿唔愿咩？要带佢睇到咗先，有啲人睇唔到嘅。当佢一睇到承认啦，咁再问你愿唔愿放低先？如果你真系百分百，我哋讲紧真系百分百愿意放低嘅时候咧，佢可以喺一两分钟内咧，成个膊头系松咗出嚟，然后咧你见嗰、那个。嗰、那个膊头咧系平咗，有啲人咁样缩起咗噶嘛，佢见到个膊头系即刻平咗，然后再噶，你感觉点啊？好轻松咯，好轻咯，好似个手喐到咯，吓、成个肩膊松咗，同埋只手喐咗，冇嘢担住咯。咁所以呢个就 系 我哋嘅心灵嘅作用咯， 即身心灵互相系影响住嘅， 好密切嘅。 今日就真系唔该晒咧，就系珊娜同我哋分享啦，即系两个嘅案，两个嘅案， 个案， 我成日都。个案例，两个个案嘅一个分享，咁都系可以俾到另一个嘅观点我哋，就睇其实有时候啲病咧都可以透过其他方法， 心病还需心药医， 系啊，咁可以去医治啦。呢、這个都系长哥成日都讲噶啦。今日唔该晒， 唔该晒， 拜拜， 拜拜。原来生活。